若负再旧日子不再可贵，我算我这次要痛快有我的衣柜。今天且忍心一声再会，不需伤心风中意回，勉强与你到底终会再热烈后。 还叫王靖雯时期的音乐作品，收录在1993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因为那张专辑是王靖雯首次负责专辑封面概念，并第一次执笔谱写了她执迷不悔的歌词，而这首歌曲恰恰也成为了她音乐生涯当中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在另外一种程度上可以说代表着她在歌迷心中的形象和地位。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他的那一张执迷不悔专辑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另外一首广东话歌曲《季候风》。 明明话说分开，怎么会情动，早早应该离去，又几日再相拥，前面是推开双手口中声声别了，难掩渴望面容，那次季候风吹得那样寒，仿佛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你似季候风是场空，加上不死的伤痛。沉迷怀念，放开，不跟你愚弄。怎么今天又在内心一再汹涌？迎来去，匆匆，怎可说？可惜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激怒，这次季候风吹得格外寒，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歌飞扬。